参评， 参评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早上好，欢迎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看和收听到的是我们青年广播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那今天早上空气非常非常棒， 对， 然后我看到了非常漂亮的朝霞。 啊，我也看到了。 嗯，所以呢，现在我要把两张我自己拍的一张和我朋友拍的一张这个朝霞的照片发到我们982魔力工厂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的直播间去。那也是希望我们在微信直播间的朋友们能够和我们打一个招呼。同样，如果您是在花椒直播的活力982房间和北京时间的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房间，也欢迎大家和我们打招呼。特别是啊，我们今天征集早上的漂亮的朝霞 的 照片。 好的，好的，我刚才在路上也顺手拍了一张。 嗯，好看吗？ 还行，还凑合吧，我待会儿发一下。拍的一般，因为我在开车嘛，我是用生命在拍照。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就不要拍照了，对不对？ 对，发现一个女子边开车 的时候，等红灯的时候 边开车边拍照。 嗯、 OK ， 但是今天早上照还真的很漂亮，对不对？ 真的很漂亮。我现在发两张照片到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的这个直播间。哇哦！ 嗯， 今天早上已经有人给我们留言了吗？说主播快出来看彩霞。 真的假的？还是昨天晚上呢？今天晚上有彩霞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如果是今天早上，我和水水真的会非常感动。金刚在花椒直播间已经来了，金刚说这个、早上好姐哥大家，我现在吃饭呢，边看你们节目。好嘞，那您好好吃吧。今天早霞很美哦，如果你有时间的话看一眼，我相信全国的早霞都会很美， 很美。非常非常 美。哎，知道，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细节。就我跟水水每天早上会互相叫起床嘛，最早的时候呢是我叫他，后来就变成了他叫我。不知道为了什么，可能是因为我变懒了吧。早上的时候，然后那个几点啊，六点五十七分，水水给我打电话说你起床了吗？我说我已经出门啦。然后水水说你有没有看到今天的朝霞很美啊？我说有看到啊。然后我现在就想差不多就够了呗。 就聊起来了。 两个上早间节目的人赶紧出门，这是最重要的吧，是吧？得赶紧上节目跟观众聊，这是最重要的吧。然后水水说，珊珊啊，你有没有觉得今年北京的天气真的好让人幸福啊？我说待会儿再说呗。所以我们俩现在迫不及待的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现在你看到的朝霞是什么样子呢？ 没错， 可以分享给我们呢。 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把你们现在看到的朝霞分享给我们。一首蔡淳佳的《陪我看日出》，开启全新的一天。 清醒。 回家的小路，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就像片保存着昨天的温度，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雨下了 看到蔡弟的瓜说他也拍了朝霞，赶快在我们的活力982的这个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把图片发上来。 像一个人闪着泪光是一种幸福，又回到我离开家的脚步，你送着我满天叶子都在飞，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要问珊珊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 如果你的先生突然有一天你们在吵架的时候很生气的跟你说、离婚离婚、离婚、说了三次离婚、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 没什么事儿，什么事儿都没有，你就回他一句离离就离，谁不离谁是孙子，这是标准对话，然后各自冷静一下，啥事儿也没有。 但你知道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之前的印度或者是现在的印度的话，这件事情很严重， 是吗？ 那就是你们的婚姻关系就会立即的终止。 我离婚靠说的是吗？ 因为根据在印度的这个穆斯林个人法，也就是被他们称为即刻离婚法这样的一个法律规定，如果男方，只限男方，跟女方不管以口头、书面等等这样的形式连续说三次离婚、就代表你们的婚姻关系自动解除了。 听起来好 可 笑啊。 可不可怕？ 嗯，哎，那这事儿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男权思想啦， 非常男权， 就是只限男方对女方说嘛，你就跟古时候我想休你一纸休书就休了一样， 对， 那时候好歹还得写个字儿吧， 嗯， 那毕竟研磨的过程当中冷静一下，不休就算了，这个是只要连续说三次， 嗯， 就可以了， 就其实就是丈夫铁了心，女人是没有任何的选择的权利的， 嗯， 那在去年年底，2016年的年底，一名35岁的女性叫做巴诺，她是向法院申诉了自己遭到了这样不平等的即刻离婚的对待，她的丈夫突然给她写了一封信要求和她离婚，她甚至被拒绝了看望自己孩子的这样的权利。 天哪， 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呢？好消息是今年的八月份， 好消息， 立即离婚要取消了。 是吗？ 今年八月，印度的最高法院审理此案的时候，判定即刻离婚法是违反他们的宪法。 嗯， 政府呢必须在六个月内重新的制定新的法律来取代旧有的即刻离婚法。 嗯， 那根据印度当地的媒体的报道呢，目前新的法案的草案已经是出炉了。在叫做穆斯林妇女的婚姻保护权益，那现在已经进入了政府协商，并于12月中旬进行审议。 嗯，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即刻离婚法确实是在印度造成了很多女性的不满，而且其实实际上现在印度的总理本身就是一个反对这样的法案的一个就是建立新法案的一个推动者。 嗯，很好，也希望在印度的女性朋友们可以受到更加的在婚姻当中的公平对待哈， 对， 是吧？ 嗯，而且就是在对方说离婚的时候不会心里发毛。 嗯，是的，我看到了，在我们的微信直播间里面呢，有朋友已经来了，河南烩面耿团结，耿团结同学，哎，你是想让我们叫你耿团结，还是叫团结呢？还是叫河南烩面呢？你选一个好不好？你告诉我，以后我们就记住了，就这么叫你。他已经打卡了，而且还发了两张照片，一张是这个天空当中的云朵的照片，因为现在其实已经好像就没有那个红色的朝霞了。 对， 因为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嘛。但他还发了一张月亮的照片。 嗯， 这几天的确是属于日月同辉型的，每天都能看到月亮。 所以耿团结是蔡地的瓜吗？ 我不觉得，我觉得不是。 嗯，但蔡地的瓜说他也发了。 啊，那就是蔡地的瓜喽。 嗯。 那你是蔡地的瓜对不对，耿团结？好混乱的人物关系。 那就叫你团结瓜好了，好不好？ 没有想到还有这个选项，怎么还有这种操作？还有亮点心灯女王也来了，说主播早上好，早上好， 早上好，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哦，对，耿团结不是蔡地的瓜，不是，不是，他说我是新人。 OK， 然后不点点也来了，说美啊，治霾效果不错。对，今年冬天的确是 空气非常非常的好 。雨辰在微信的公众账号里面发了一张很美的日出的照片，哎，但是我在想，你是蔡地的瓜吗？啊，蔡地瓜也说不是。 我觉得你骗人。你现在看到的景色就是这样的吗？那也太美了吧！你在哪里生活呀？好嫉妒。 水水，你这个人反应好夸张啊！ 哎，这样 的，你这是琼瑶式的反应，你这是琼瑶式的反应，你骗人，你骗人，这不可能是你现在看到的景象，你在哪里生活呀？ 你的生活环境让我觉得你很残忍。 你是琼瑶笔下的人物吗？有必要这么夸张吗？有没有看《演员的诞生》啊？不是这么演的。 蔡地的瓜说月亮那张是他发的 啊。那我看一看啊， 你看一下， 我看你的名字。 大家如果您现在在花椒直播的话，也可以串一个频道啊，您可以同步的使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和花椒直播。 我强烈怀疑蔡地的瓜发错地方了。 嗯， 因为我没有看到，所以你要点击那个，就是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关注之后，你不要跟后台小编聊天。 我明白了。 对对， 他应该是 直接发送了， 朝那个982发了一条信息。 是的，是的，是的。 你要点击 右下角的视频直播。 对。 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也能看到跟现在一模一样的画面， 嗯， 点完之后再发送，我们俩就能看到了。 嗯， 对，哎，特别棒。嗯 ，OK。那另外一项法案也是于最近通过，也是让大家觉得，哎，好像翻开了一个历史的新的篇章，那就是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通过了安乐死的地方。 哇哦！ 嗯，这是历史性的一天。他的这个州长说，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嗯， 我们总算是将同理心放进议会和政治的进程当中了， 嗯， 那就是经过了他们有100多个小时的这个激烈的辩论之后，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众议院于11月29日正式通过了安乐死法案，最终投票结果为22票赞成与18票反对， 嗯， 通过了这个安乐死法案。而在这个安乐死法案就是通过之后，这也决定着这将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的重要的篇章，因为维多利亚州是澳洲的第一个通过安乐死法案 合法化的这样的一个州。 嗯， 那其实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关于安乐死的一个争议，从1995年开始就已经在澳大利亚开始慢慢的被人们所讨论了。 嗯， 那根据一个外媒的报道，2002年一名患了绝症的70岁的澳洲妇女叫做南希·克里克，她选择在亲友的见证下结束生命。那在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天，他在日记当中写道，他希望自己在自己选择的时间死去，而他死亡的当下共有20名家人和朋友陪在他的身边。而在当时，安乐死是一种违法的行为。 嗯， 那消息传出去之后，这个事件的伦理和法理的问题都进入到了澳洲非常激烈的讨论当中。 嗯， 所以在今天我们回看这个，在11月29号澳大利亚这个维多利亚州通过的这个安乐死法案，也让我们重新开始对死亡，在早上可能聊一点沉重啊，但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必须会面对的一个问题，也开始有一些新的认知。 嗯，好吧，来两杯酒，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 其实梳理一下，早在1999年的时候，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叫做这个德沃金，他就出版过一本书，叫做《生命的自主权》。 嗯， 然后通过以法理的角度来提示，就是死亡也是我们就是人的权利的一个部分。 嗯， 我们有资格去选择自己死亡的时间。 嗯， 所以这样的一项法案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进步。 嗯， 不知道是不是进步吧？我觉得说进步可能有点 对， 有点那个太有争议性了。 是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也我之所以没有去跟你讨论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觉得在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国情不太一样， 嗯， 就是它的法理和伦理需要讨论的时间可能也各自不同， 对， 然后推进的这个进程，然后也会不发生，这都是需要根据当地的国情，然后来具体决定的。 没错。 然后我们只是知道一个客观的事实，那就是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现在是通过了安乐死的法案， 嗯， 对吧？ 就成为了澳大利亚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的法案。嗯，刚刚我是不是有说错的地方啊？ 没有， 更正一下。嗯，然后但是如果你现在生活在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你还是不可以合法的安乐死。 Why？ 因为这个法案要两年之后才会正式的实施。 Okay， 拖两年再死，知道啦。再努力撑两年。 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的，所以一定要吃早餐。嗯 ，OK。 然后我今天又给你带了早餐。 Thank you。 温不温暖？ 温暖。 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也是希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聊起来，然后在我们982魔力工厂的照片发起来。其实很多朝霞也都是逆光。 也许我一直害怕有答案，也许爱静静在风里打转，离开释怀很短暂又重来，有时候自问自答，要困难把我们击散，我责备自己那么不勇敢，遗憾没有到达，拥抱过还是害怕，用力推开你我依然留下，有一束光那瞬间是什么痛的刺眼，你的视线是 早上的朋友圈也成为了晒朝霞大赛啊，如果大家在朋友圈里面抓到了什么美丽的图片，也欢迎给我们留下来。 把我们击散，我责备自己那么不勇敢，遗憾没有到达，拥抱过还是 范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范范早上好。 早上好。嗯， 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和我们打招呼。星光大道丹尼也说山山水水早， 早上好。嗯， 三个笑脸。今天早上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有趣的资讯啊。你知道现在就是高校毕业生如果要通过一个企业面试的话，就比原来我感觉是幸福的多。 为什么？ 因为我们原来面试的时候就感觉好像面试官的那些题目其实都比较死，比较古板，对不对？其实有很多可以准备的那种。你还记得我们的好友铮铮就是一个面试达人，就他就是基本上每一个面试官的每一个题目基本上都在他的掌控之中。然后他给我们培训的时候还要说这个地方应该要停顿一秒，表现出让我想一想，我觉得是这样的，老师。我记得铮铮给我说过最经典的一件事，他说他有一次迟到了2分钟，然后他就说哎不好意思，虽然我来晚了但你们还是都死定了。 什么虽然我来晚了但是什么 还是让你们等我但你们还是死定了。 你们还是死定了， 就和他一起就小组讨论的那一群人。但当然是开玩笑了。但是现在呢，就是这个企业为了能够招到创新的或者是让他们觉得更合意的人才呢，已经引入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这个面试的方法。其中有一个项目我非常爱。 什么项目？ 狼人杀。 哇，我要去专业面试了，平时总是找不到人陪我玩狼人杀。 今年欧莱雅 局很难组，你知不知道？ 欧莱雅在本月初举办的一场狼人杀校园挑战赛当中，不仅仅是通过桌游的方式来考验这个玩家和他们的这个面试人员的这个心理素质和逻辑能力，同样他们也把狼人杀的成绩作为了可以去跳过他们的网申以及一些初级的申请的这样的环节的一个重要的筹码。也就是说你在狼人杀当中如果表现出色的话，就有可能直接进入他们的正面。 但是总得先过笔试啊。就是笔试这件事情是省不了的。面试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新的玩法，但是这个自己的一些硬本事啊真本事啊还是必须要有，对不对？但是用狼人杀来面试你觉得合理吗？ 我觉得很合理。 为什么？ 一般来说我觉得从狼人杀特别特别能够看得出一个人的 心理素 质然后逻辑能力等等等等等等。因为说实话我觉得我自己玩狼人杀的经历当中，我觉得玩狼人杀分成几类人。就有一类人就是永远都不会说谎。我最怕碰到这一类人了。你们知道就有碰到一个就是特别实诚。 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我 永远不会说谎。 我要跟你讲有多么搞笑，就是他是属于一拿牌如果是狼人全场都知道。然后如果是跟他不熟的人可能不知道，只要认识他就会知道。然后比如说那上一次我们玩狼人杀是我们有四个闺蜜，然后你都认识哈，然后我然后 还有 他暴露他们呵呵，对，然后呵呵就是那个一拿牌别人就知道他是狼人的人。然后坐的位置是另外两个闺蜜先坐在一起，然后呵呵坐在第三位，然后我坐在第四位。然后第一位闺蜜说话的时候就说我觉得是他。第二位说傅艺，然后第三位是我坐在第三位。我说虽然我不想这么说显得有点划水了，但我也觉得是他。然后等他说话的时候他说那好吧。你能懂这种瞬间放弃的人吗？ 我觉得我讲到的这个比你的瞬间放弃还要可怕。你知道可怕在哪儿吗？就是从来都不说谎的人当他拿到了预言家然后他又查杀了你，就是他验了你的身份你是一个狼人的时候你都不想反驳 没法反驳。然后你知道我也曾经这样过，就是被那种我们当时玩了一个局，然后有一个朋友带了他的孩子来孩子是预言家，所有人铁信的，你知道吗？那孩子可能还不会说谎呢，然后是我查杀了珊珊，珊珊是狼人。我就爆灯了。你说有什么办法？ 对啊，但是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面试当中就是另外一件事儿了啊。 对，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玩狼人杀你在面试当中的话，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表现得很会骗人。 哎，说实话如果是我刚刚认识的人他很会骗人，我会害怕他。 会吗？ 会。我会在私底下更亲近那些不太会玩狼人杀的人， 因为狼人杀的确是一个考验心理素质的游戏，可是我觉得我应该从这样的角度来考虑面试当中看待的狼人杀、因为狼人杀其实说对了，说本质上是一个站队的游戏嘛，就是好人阵营和坏人阵营，说句实在话，非常能够看清楚一个人脑子清不清楚，以及一个人的逻辑清不清楚。 没错， 我觉得我们不要做出背叛的举动，但是我们要做出一个这个脑子非常清晰的逻辑式的举动。 对，但我觉得如果你是狼人，然后我觉得本来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在狼人杀的一个房间里面，然后有一个人就说 A 说如果这次如果你骗我的话，我就再也不和你玩了。然后突然有一个默默的声音跑出来，另外一个人说，我想请问一下，狼人杀不就是玩骗人的游戏吗？ 他在咱们的这个微信直播间里面，大家是这样说的，说这个我觉得我的演技在狼人杀里过不了一分钟。这是耿团结同学说的。但是程思说的非常的靠谱啊，他说不同的岗位会有不同的要求啦，对不对？哎，还有萨也来了。萨说这个团结是有人要改名字吗？好像是耿团结同学要改名字。他说我去改名去，直接喊名字总觉得怪怪的。那要不然我们叫你团结，或者是你改成什么告诉我们叫什么都行，好不好？然后萨说 最后分享一个 团结别改。 最后分享一个小 tip， 就是如果在面试的一开始你被问到的是自我介绍，那其实实际上有10%的原因是因为考察你的表达的能力，20%是因为其他的 HR 都这么问，那70%是为什么呢？70%就是 HR 还没有来得及看你的简历。所以不要紧张。一首南拳妈妈的《公主恋爱手册》，这就是我们这个时段的好奇头条号，一会儿进入到的是翻滚朋友圈。 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这里是珊珊和水水的早间的故事会节目。 怎么会变成早间的故事会了呢？真的是啊， 每天都讲。 欢迎大家，那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在我们的花椒直播的活力982房间以及北京时间的北京青年广播这两个房间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在那里呢，您还可以通过图片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今天早上我们的互动的主题是朝霞，因为今天早上的这个北京天气非常好，也不知道您在的那个地方天气怎么样，如果有美好的这个早间的景色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发过来。 那其实说到这个天气的话呢，那就不得不提到冷或者是热，对不对？ 对。 然后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有趣，不知道大家在冬天很冷的天气的情况下会不会还会吃雪糕呢？ 当然会啊。 什么时候？ 来到北方以后。 南方人冬天不吃雪糕吗？ 你给我一个特写，就是我来北京的时候，然后我就问我好像有一次和一个哈尔滨的同学就聊到说冬天你们喜欢吃什么小吃，然后他跟我说，然后他说喜欢吃冰棍儿的时候，我的表情是这样的。 你疯了吗，水水？你刚才做出了一副弱智儿童欢乐多的表情。 冰棍儿吗？冰棍儿、excuse me。 所以你以前小的时候在北方，就是在南方生活的时候，冬天完全不吃冰棍儿。 对，然后我们吃什么冰淇淋啊、雪糕啊什么的，都是夏天爸爸妈妈会去那个批发市场给我们批发一个冰箱的回来。 对， 然后每天就可能只准你吃一根或者两根。 怎么可能忍得住啊？ 真的是只能这样啊。然后反正就是只能吃一根或两根，然后他们就可能会买几十根，然后就一个夏天就每天都有一个冰棍，就特别特别舒服。 哎，我要跟你回想一下我上大学的时候的那个初恋的故事。我跟你讲，那个男生特别爱吃冰棍。大冬天的，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也夏天。反正就是他特别特别爱吃冰棍。然后在我们学校附近呢，有一个那个批发冰棍的批发市场。然后我们俩有时候就去买冰棍，而且是批发冰棍哦。然后买个可能十几二十根，就各 放哪儿呢？ 一次吃完。 我的反应真的也是很正常，对不对？因为你去批发市场，你买个十几二十根，肯定第一反应就是说你囤着，然后吃一个星期左右， 一次吃完， 然后你们一次。所以你们那段时间是把冰棍当饭吃是吗？ 他特别爱吃冰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OK， 特别诡异。但你知道你谈恋爱的时候， 然后你就跟他说离婚离婚离婚。 不是，谈恋爱的时候对方喜欢干什么总会陪着干嘛。对不对？然后你就会觉得那就吃冰棍呗，我死不了。压力要不要这么大？ 我跟你说，可能你做会死的事情的时候也会考虑说那为了爱也无所谓。 就是没什么原则。 对， 为什么大家吃不吃冰棍呢？大家可以告诉我们你们冬天吃不吃冰棍哈。因为我们小时候以前都是主要是夏天买冰棍嘛。那冰棍都是放在冰箱里边，对不对？ 对。 最近呢，几张东北人卖雪糕的图片是火了。东北人是这样卖雪糕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OK， 东北人是这样卖雪糕的，哈哈哈哈。 对，就是把雪糕放在路边嘛。 对，就直接放在箱子里面，箱子就一个挨着一个摆在路边，完全不用冰箱。 萨说他也在冬天吃冰棍儿，他说到冬天吃冻的，特别是硬的那种奶类的雪糕，口感会特别特别好吃。 是吗？ 然后最后都是硬的，不会化。然后你就要一啃，一口一口的啃着吃吧。我发现就东北人吃冰棍都是啊咔咔咔这样吃的。 要不要 南方人吃冰棍就 啊？行了，就是舔着吃是吗？ 舔着 李胜说好有道理，哪一点？哪一点啊？哪一点有道理啊？ 应该说是南方人舔着吃这个很有道理吧。 我觉得不是，他可能说的是在爱当中奋不顾身这一点好有道理。 小斐说小时候有一个酸奶冰糕，现在没有了。 哇， 上学的时候 好吃的冰棍啊。真的怎么了？ 他说上学的时候藏在袖子里上课吃。 不怕化吗？ 我觉得这一听就是北方人。你知道如果南方的雪糕你藏在袖子里，你还没舔完袖子你就舔袖子去吧。 袖子就湿了是吗？可以拧出糖水来。 嗯， 哎，然后有很多这个对于东北人卖冰棍这张图片，然后有很多网友的评论哈，我看到了壁纸妹说，我总感觉北方卖雪糕的时候冬天比夏天卖得好。 我觉得是哎。 可能 我觉得北方人在冬天比夏天更喜欢吃冰棍儿， 有可能就是因为越冷越想吃冰棍儿，就是那个逆反的心理，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就是上个月吧，上个月我和一个东北的朋友一起去看电影，然后就是在去看电影的途中，我们就先吃饭嘛，然后他就是在那层楼看到了他们就哈尔滨的一个老品牌叫什么，我有点忘了，反正就是15块钱一根儿。然后呢，我们俩他就说你要不要吃冰棍儿，我说好。然后呢，我们俩就一人买了一根冰棍儿，然后就是走在从那个饭店去电影院的路上。 我知道马蒂尔 就是马蒂尔，就是马蒂尔，对，就是马蒂尔，马蒂尔。 此处非常像英广，不是啊？ 程思也说了是马蒂尔。然后。走在路上我吹的真的有点受不了了，就特别特别冷。然后我又在吃冰棍儿，然后我就怀着一种天真的心情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哎，我说问一下你、 什么时候能吃完， 我问一下你啊，咬了一口冰棍儿，你们东北人为什么在冬天那么喜欢吃冰棍儿啊？ 你既然冻成这样， 我跟你说 麻烦去屋里待一会儿好不好。 重点是那个朋友的回答，他咬了一口说可能是闲在街上走着冷无聊吧。我又追问了一句，我说那你们东北人是喜欢冬天在室内吃冰棍儿、还是在室外吃冰棍儿呢？他说室外，只有走着的时候才会想着吃冰棍儿。 在里头暖和的时候也不会想吃，是不是？ 对啊、 东北人可能的确会非常有趣。我看到那个盖书晨说、说我家包完饺子把窗户打开用绳子吊在外面速冻饺子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啦、 对，然后靠近不代表我快乐说洗完澡出来吃个雪糕最过瘾。 哇， 也是冬天吗？ 也是冬天，也是冬天。 OK， 就是要那种就是一会儿极冷一会儿极热的那种刺激感。 我跟你说冰棍的这个消息把很多就是在 炸出来了 潜水的朋友全都炸出来了，我跟你说全部炸出来，不点点你就是今天被冰棍炸出来的，我跟你说。他说马迭尔，对，我家特产，哈哈。 我觉得不点点可以吃小布丁。因为小布丁那个雪糕特别可爱，你记得吗？就是很小很小一块那个奶味的，超级小，就很适合女生吃，你不会有什么压力，你不会觉得我吃了一坨东西，热量很高。然后小布丁是小布丁。然后可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如果在不适合的季节或者不适合的时间吃了冰棍的话，有的时候会脑仁疼。你理解那种脑仁疼的感觉吗？有时候太阳穴疼，反正就是挺疼的。 我能理解、 对吧？ 因为我就是上个月吃完那根马上太阳穴就很疼。 不知道大家喜欢吃什么样子的冰棍呢？可以告诉我你最喜欢吃的雪糕，然后不管现在是在量产还是不在量产，在你记忆深处当你想吃的时候你首先就会选它，那个雪糕是什么呢？可以告诉我们吗？ 没错。而且你知道我家门口真的，我家旁边那个老奶奶、就是冬天她真的要囤白菜的。 我知道呀，你跟我说过 啊。对啊，然后我现在就是把那个我最近拍的那张就是他囤白菜的照片，我有发到过朋友圈吗？ 没有， 微信公众账号吗？ 我没有看过。 OK，但是我删掉了。 OK， 太棒了！刚才这一分钟什么信息都没有，对，我们就是一个这么空虚的节目。 然后在这个直播间呢，在我们魔力工厂的直播间的很多朋友啊，都在建议说，冬天还是可以用舌头去舔舔铁。 Are you serious？ 真的吗？哎，我觉得坏了坏了坏，你以后不要再请严玲这样的嘉宾来了，我觉得我的语言风格有被带偏。你懂那个点吗？ 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就跟我聊，他就是他 他是东北人嘛、嗯、然后呢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就冬天他们宿舍就是得出那个宿舍才能去厕所、嗯、所以每次他们都觉得就是去厕所特别特别不方便、嗯、然后有一次呢他们踢足球的时候就把他们那个寝室的有一个玻璃给就是窗户的玻璃给踢坏了、嗯、然后踢坏了以后呢他们就拿纸壳挡着、嗯、但因为东北室内的暖气很足所以说室内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然后他们宿舍的有一个人呢就发明了一个就是诀窍就是把那个纸壳拿开一点就朝那个窗外面去方便、然后你听我说最搞笑的一件事情是大概过了一两个月之后他们楼下是教导处、嗯、然后教导处就发现他们的门口多了一个冰锥一样的一个冰柱然后那个冰柱是黄色的 呀不要描述细节嘛我们想象不到 对然后那个教导处的主任就在想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你知道吗就莫名其妙的在你办公室的门口就多了一个那么冰锥子而且每天都在越来越高后来 像一个洞一样 对后来被发现了以后他们寝室的人都被记了处分 那肯定的呀嗯太搞笑了我看到了金刚说这个冬天现在有买吃葫芦了他的意思应该是这个吃糖葫芦是不是、啊、嗯哎我特别特别喜欢吃冰糖葫芦嗯然后就是在冬天咱们改天再跟大家聊冰糖葫芦的这个故事吧好不好、嗯、 都说冰糖葫芦儿酸 那酸里面那透着甜咱俩唱的 不 是一首都说冰糖葫芦儿酸酸里面那透着甜都说冰糖葫芦儿酸是不是特别民俗 酸里头它带着甜 这里是剧院杂谈、嗯、 然后程思说冬天当然要吃冰棍夏天吃火锅我跟你说夏天吃火锅这个是对的 真的吗认真的吗、 哎、我跟你说在重庆四川还有贵州云南、嗯、我们都是夏天更爱吃火锅哇就是夏天超爱吃火锅的、 可能是因为夏天吃了火锅全身被沾满了火锅味衣服比较好洗吧你知道冬天吃火锅最苦恼就是吃完之后那个羽绒服的味儿哟你都不知道何时可以散去 有一次我吃完火锅和我闺蜜一起去逛街、嗯、进每一家店服务员都说哟你们刚刚吃的火锅哦 真的是 OK 一首朴树的平凡之路送给大家、wow、今天早上聊得好开心大家继续和我们有趣的话题 想你想 曾经毁了我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的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鼓励道同学，你要注意一下影响，好吧？你在这个直播间这么说也就行了，你别指望我能把你这个念出来啊！ 哎，关键是朱古力豆同学，你知道吗？我跟你想的一模一样，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刚刚水水讲完之后，我心里就想应该是这样吧，但是我没好意思说，我觉得稍微有点不太好。然后没想到你跟我想的一模一样，什么人呢？咱们。如果大家想知道朱古力豆说了什么，可以登录花椒直播。 没有没有没有，我准备把朱古力豆这个拍下来 啊，然后发到微信的平台上面。 微信的平台上去，然后这样的话大家就不用跳来跳去的了。 咱们俩这样脚踩两只船真的好累呀。多渠道分发啊，融媒体可视化电台真的是好辛苦啊。主播 就是一种忠诚度的考验 啊。如果大家真的是觉得我们还不错，觉得我们俩很辛苦的话，请你在花椒直播这个点个关注好不好？ 对， 然后千万记得点个关注哈，这样每天早上我们7:30开始直播的时候呢，就会给你发推送啦，你就不会错过了。那如果是在这个微信的直播间里面，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的朋友，也欢迎你经常跟我们进行互动好不好？ 我看到汪鹏程也是和我们互动了这个冰棍的话题。 汪鹏程就是朱古力豆。他说的这个来，微信直播间可以念是不是？ 好，微信直播间的这个说，他说冰棍儿的话题，我吃冰棍儿算是特长。他说我一度是以高考会加分，然后呢，我从小就开始每年暑假就寒暑假就拎着两个冰棍儿壶卖冰棍儿，然后有一年暑假怎么样？我没看懂。你看一眼， 我看一眼啊，他的意思就是，好了啦，他开玩笑的，他说他吃冰棍特别擅长，他一度以为高考会加分儿，是吧？你得这么断句啊。 OK。 然后他说呢，我从小学开始，每年寒暑假都会拎着两个冰棍桶或冰棍壶卖冰棍儿啊。有一年暑假，这个故事还没有讲完，对不对？咱们要 果然是你的同学。 有一年暑假的故事告诉我们好不好？ 好， 有一年暑假我高考，然后那一年我是拎着两个冰棍去高考的。然后我妈把那个冰棍给我放在一起，然后用很多毛巾包着，就怕我热嘛，给我降暑用的。所以说如果我想那个作弊的话，有三个字可以抄，老冰棍。 你知道就前段时间那个天才枪手不是特别火吗？ 我看了。 然后大家都一直在讨论这个，就是怎么去在考试当中，就比如说带点小纸条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人真的， 你看这部电影了对不对？ 我看了。 我昨天晚上刚看的。 哦，你昨晚刚 在家里看的？对对对。 这部电影真的非常非常不错。反正就是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青葱岁月当中的一些淡淡的回忆。 哎，你为什么喜欢这部电影？ 我觉得他拍的很有意思，而且节奏感特别特别好。OK， 来吧，他的这个有一年夏天的这个故事来了。 好的，汪鹏程说，有一年的暑假，有一天拎着两个满满的冰棍壶，34根，正好赶上下大雨，一根都没有卖出去。快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很沮丧，一气之下把34根冰棍都吃了。但是夏友立刻慰问他说，那你那天你肚子还好吗？我的天哪，三十 四个真的是有点太多了。 对啊，真的是有点太多了。嗯， 来吧，这个时段呢，跟大家再分享一条特别励志的消息。好了，因为我们节目就是虽然是一个瞎胡说的节目，但我们俩还是一个挺励志的人，你知道吗？对，我们俩 是。谁说我们节目是瞎胡说的？我们明明就是胡说，我们不瞎，好吧？ 好，胡乱说的一个节目。嗯，但是还是想带来一条特别励志的消息，那就是比尔盖茨每年都会推荐五本书。嗯，大家都知道啊，因为他每年的书单都会传得特别的火。12月4号的时候呢，比尔盖茨公布了他今年读过的最好的五本书的书单，咱们来依次分享一下。这五本书当中呢，包括这么五本书，其中包括他说比尔盖茨最喜欢的喜剧演员之一撰写的自传，然后有一个讲述美国贫困问题的悲情故事，有一部深入探讨能源历史的著作，和两个关于越南战争的故事。那如果因为现在是年末了嘛，然后如果你想在这个岁末年初的假日里面窝在家里好好的看一本书的话，不妨来听一听比尔盖茨建议的是哪五本书吧。 但是比尔盖茨建议的这五本书当中都没有虚构类的作品。哎， 哦，他可能会喜欢写实一点， 他都是非虚构类的作品。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嗯，他提到的他最喜欢的这位喜剧演员是来自美国的艾迪，然后伊扎德，然后艾迪伊扎德的回忆录的这部书的名字呢是叫做《相信我冒号关于爱、死亡和爵士机的回忆录》。那这个这本书当中， 是我要听你的标准英音，相信我的书名。 OK， Believe Me, A Memoir of Love, Death and Jazz Chickens。 好听。嗯，这本书感觉已经读完了。 对，这本书的书名读完了。书还没有读。那这本书是从这位演员的艰辛的童年的经历当中坚持过来，然后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克服了自己在天赋上的一种劣势，然后最终成为了一名国际巨星的这样的一个励志故事。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他的超级粉丝，比尔盖茨说你一定会喜欢这本书的。他的文字和他在舞台上的语言一样幽默，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好几次都忍不住放声大笑。 哎，其实我认真的觉得有时候读书没有必要去认真的思考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宏大的意义啊，背后反映了什么社会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它就是能够让你忍不住的放声大笑，就是会是一本好书。 但有的时候挺尴尬的。 怎么着，你笑了别人尴尬，还是你没笑出来你怕作者尴尬？ 就是你知道我曾经有就是看我看一本小说，我有点忘了是哪一部了。哦，好像是白夜行还是哪一个日本作家的一本小说。然后当时我在一个咖啡厅， 那是很久以前了，我觉得。好像已经好多年不看东野圭吾什么了。 我在一个咖啡厅，然后就是看着的我就哭了。 哇， 就在咖啡厅。然后我对面的那个女孩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而且不是那种啪啪啪，就是那种静静的哭，就是我有点忍不住，我就好像不是东野圭吾，是是村上春树吧，类似吧，是一个日本作家的。 okay, 我记得。 okay. 然后当时就有点抽泣的感觉，就是非常尴尬。非常尴尬，大家还是要忍住。大家会有那种比如说看电影看书然后就直接是哭或者笑到不能自已 的时候。我 的 天 哪， 我简直就是一秒入戏。我特别容易就立刻哭出来或者立刻笑出来。然后我最近不是稍微有一点点迷那个冯唐吗？我看他的书的时候就经常会忍不住笑出声。就会想要不要这么自恋啊。但他有的描述真的很有趣。我跟大家讲一个细节，比如说他在北京那本书里面，就是前段时间张一山和周冬雨那部电影叫什么来，春风十里不如你的原著。然后他其中描写了他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跟朋友撸串喝酒，然后喝酒喝了很久很久很久，他就要去方便嘛。然后他在整个去方便的过程当中幻想了大概三页纸吧。我心里就想，你真的可以这么久吗？你知道他真的是什么什么刚开始的时候，哎，你们就看细节吧，节目里不太好说。 OK， 冯唐是这样的了。 对， 冯唐是这样 的，是吧？ 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这个书单。那另外一本书将讲能源的这本书的名字是叫做能源与文明一段历史，Energy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那这本书呢 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学者是写出来，然后去针对能源和全球化等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技术创新、风险评估、公共政策的领域等等这样的跨学科的研究的成果。 嗯， 那这个人其实实际上他得到的评语是这样的啊，斯米尔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而这本书是他的杰作，他展示了我们对能源的需求如何塑造了人类的历史，从老驴拉磨的年代到如今可以对再生能源的探索。这本书虽算不上浅显易懂，但是你读完之后会对能源创新如何改变文明的进程具有更好的理解。这是比尔盖茨给出的评语。 好，那今年比尔盖茨给出的这五本书呢，时间不够了，不详细跟大家说了，因为我和水水这五本书我也反正我没有读过这五本书，我可能会在今年节目的时候选一本读一下。另外三本呢分别叫做尽力而为，然后和被驱逐者，美国城市的贫穷与利益，然后以及另外一本叫做同情者，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 没错。OK， 那我们这个时段的翻滚朋友圈就是这样，之所以有书单出来就说明这一年快要过去了， 是的， 各种各样的书单、影单、年度的榜单都会出来。那今天我们在第二个时段当中也是请到了一位非常资深的电视的研究者， 对的， 同时也是践行者。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相信很多朋友会看综艺节目啊，咱们待会儿请到的嘉宾杨老师呢是对整个综艺节目的市场其实全世界范围内都很有研究的， 对， 也可以请他给出一个2017年最佳的综艺节目榜单。 没错， 咱们来盘点一下。 好的，那快要到与2017年吻别的时候了。 哇 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你笑得越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刺笑我不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 哎呀， 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您正在收看和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那要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除了可以通过这个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要记住，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那首先，您可以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来观看我们。我是水水。 嗯，大家好，有一分钟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了，有没有想我？ 吓死人了。 北京时间8:33啊，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啊，那就是12月9日的时候呢，艾怡良要在北京办演唱会了。最近这两天关注微微一笑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啊，就有福利了，参与节目的互动就有机会获得艾怡良12月9日北京现场演唱会的这个门票啊，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好不好？ 嗯嗯。那刚刚我们聊到的是在东北或者在北方冬天吃冰棍儿的话题。 嗯。 那刚刚这个朱古力都是分享了一个他一口气吃掉了30多根冰棍儿。 嗯。 然后呢，这个 怎么着还打起来了是吗？ 说你肚子疼不疼？ 嗯。 然后他说他的化学老师曾经告诉过他说肚子疼吃冰棍儿止痛。 真的假的？ 是真的吗？ 这化学老师可能不是发自内心的爱你。 嗯、不太清楚、嗯，反正他们大家也是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展开了一个关于冰棍儿的讨论。 嗯，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来珊珊介绍一下， 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还挺爱看综艺节目的人，就综艺节目我觉得会给人放松的这种心情。可是我发现在我的朋友圈当中呢，有一个人看综艺节目看得有点太认真了。然后他是以前我上一个节目认识的那个节目的制片人，那个节目叫做《直来直往》啊， okay, 是个很火的节目、嗯。然后后来我发现他在朋友圈开始频繁的发些他写的文章，研究的是现在比较火的综艺节目的一些模式，然后有夸的也有骂的，后来发现哇这么专业，让我看综艺节目的时候有了不同的视角，但是觉得自己的维度还是要低很多，所以今天特地把他请到直播间里面来跟大家聊一聊现在中国比较火的综艺节目有哪些，以及他的看法是什么呢。啊，掌声有请啊，有请这个电视节目制片人冷眼看电视创始人杨志帆老师。 啊哈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掌声响 起来， 我心更明白。 杨志帆老师就觉得说大清早起来的怎么又跟珊珊参加了一个 KTV 局。 嗯，现在还没有太醒过来的感觉。 那要不要我们再唱一首歌就呼唤一下你这个、嗯嗯、 不用了，来 我哎，我觉得是这样的、 嗯、 杨老师心里肯定想的就是幸亏我做节目的时候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主持人。 对对对，真的差别很大了。之前你上我那节目的时候应该是在、啊、刚才算了一下应该在7年前。 哇 哇， 那年我13岁。 对，咱都认识多少年了， 13岁是合法劳工吗？请问你还参加职场类节目？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嗯、哎，那年你大几啊？ 大三是吗、嗯、？OK， 您说的算。 所以， 大三， 所以杨老师对珊珊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在大三的时候、嗯， 当时给我的印象，因为是一个职场类的节目嘛，是一个找工作、找实习机会的这么一个节目，嗯、所以，当时给我印象就是北大才女。 嗯， 完了呢，因为她山东人。当时爆出了一个她当年考上北大的一个分数， 哦、 那个分数我记忆犹新，非常。 真的假的我都快忘了。 我印象中好像是680多分。 哦、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对，当时那个分数出来之后，现场观众包括主持人包括对面的一些企业的一些嘉宾代表都还比较的惊讶。 确实这个 长得也漂亮， 哎， 是吗？ 对， 是吧？ 对，有北大的光环在，然后又那么高的分数，所以当时还获得了不少的一些。就是试用的一些机会啊，对， 但是 后来你哪儿都没去， 我哪儿都没去，因为当时我在谈恋爱，我这个人就是一谈恋爱就没有脑子的人，你知道吗？然后当时我男朋友说你就不要去实习啦，你在哪天天出去玩多好，我说好啊， 好吧， 真的是一谈恋爱就没有脑子，你知道吗？所以我要劝一下现在在学校的就各种年轻的女生啊，我觉得还是以自己的发展的这个路径以首要的考虑的前提。 但是当时你报名的时候好像没有提这个信息啊。 报名需要提这个信息吗？ 我觉得需要了解一下。 我觉得从这个切口，我觉得挺好进一个话题的，因为我之前也是参加了一个选秀节目，就类似于一个网络的一个网综节目的一个面试。 哪一个？面试。 然后呢？ 我知道是哪个？ 我就觉得现在网综节目 是音乐吗？ 不是 ，是很火的那个， 是很火的 那 个、辩论类的节目。 OK， 我 知道了。我 就感觉是因为他们对我还挺有兴趣的嘛。 对。 然后呢，就是模拟完了以后就把我拉进了一个办公室， 嗯， 然后真的是从你的情感状况、家庭状况、学历状况进行地毯式的搜寻， 对， 他需要找点嘛， 他需要就是了解你自己，有的时候都不是很了解你自己的很多很多点、所以现在综艺节目都是要这样的吗？ 就是要对你参加你自己节目的每一个嘉宾，就是无论是我们叫素人也好，还是叫明星也好，其实要把他我们叫祖上八辈，反正一些家庭关系、家庭关系，包括他的成长的这个经历过程，他的身边的一些亲朋好友、同学，包括以前工作的一些单位、公司，可能都需要了解一番，就有点像。做猎头的你知道吗？就现在不有一个电视剧吗？那个其实就是在 围场是吗？ 猎场叫猎场，其实、对，其实就是要把这个人的周边所有的一些经历和他的兴趣爱好这些东西全部要了解得非常清楚，可能这些信息不会全部运用到节目里面去，也讲不到，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但是呢当我了解那么完整了之后，我会对这个人的性格他的哪些点能够触动到我，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作为电视节目制作过程当中的一些制作人需要了解的东西，他能够服务到你在后续做节目当中会有很大的帮助，我是觉得。 明白。 那我们也是希望在花椒直播和在我们这个982魔力工厂的直播间的朋友能够给我们一些你的榜单，好不好？就是在2017年你看到过的综艺节目当中，有哪一个综艺节目给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后你希望更深的去了解这样的一个节目？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趣。我刚才不是说了这个，我是一谈恋爱就没有脑子的人吗？ 对。 然后刚才上一个时段您还没来的时候，分享了一个当时初恋男友特别爱吃冰棍儿。大冬天的天天带我去批发冰棍，一次买十几根，然后一口气吃完。然后我们有一个粉丝其实是我的朋友，叫汪鹏程，分享了他在冬天一口气吃掉了34根冰棍的故事。然后有一个朋友 Borona 说，朱古力豆是珊珊的初恋吗？串上了，可还行。吓坏了， 厉害， 这要不连着听可能都听不清楚你们这个讲的到了什么故事。 对，要连着听啊，要连着听北京人这个口音啊。然后想问一下大家，在2017年最喜欢的综艺节目是什么？都可以拿来到直播间里面，让杨志帆老师呢给咱们把把脉。然后你最喜欢的综艺节目是什么？今年你有印象吗？ 说实话，我不是特别特别看综艺，但最近《演员的诞生》我确实是 关注了。对，我也看了，我每一集都看了，好好看呢。 因为感觉。 真的，我有天晚上 淡定 我有天晚上看到3点多。 吴珊珊，你可不可以淡定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聊这个节目，我们可不可以把立场就放得稍微的 客观和公正一些， 就不要迷妹，好吗？ 好的， 哇，真的，演员诞生好好看， 挺好看的呀。 所以杨老师是觉得，就是演员的诞生，在您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大家关注的打个一， 因为这个节目。我实话说啊，就是这个节目每播出一期，其实都能形成很就是网上的 很 大家都在讨论。 对， 我觉得从社会传播来说，网络传播来说，大家的关注度、热度，我觉得是应该算是近段时间里头，周末档的综艺节目里面最好的一档。至少从话题性来说，这档节目其实我之前在我自己的那个自媒体里面，其实也有评论过两次。从节目 因为我是更倾向更擅长于去做这个节目的模式的一些研究和规则和整个节目的制作层面的一些事情。 我们就爱听这些， 是吧？ 对， 因为花边 的， 因为花边的那些其实现在已经挖的差不多了，我觉得。 我们单从观众的，先从观众的视角来说吧。观众的视角来说，这档节目它是一个比较单纯的来去探讨演技的这么一个节目。 对， 以前我们在看无论是我是歌手还是其他的一些比较专业专项的这种节目里的时候，可能以前我们没有觉得说这些成名的明星成名的歌手也能够在同一个舞台里面来去较量 比赛， 就是比赛，像韩红这样的级别的像那些成年的歌手，是成名的歌手。其实演员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其实就像，就我当时有一个观点，它其实就像这个演员版的我是歌手。其实它是在拼演技。 对， 然后它的一个赛制的部分呢，其实有点点像去年浙江卫视的另一档节目叫梦想的声音。对，它其实是一种普通人来去挑战这个导师，就普通人来去挑战导师，那是一个音乐类的节目。所以演员的诞生从观感上来说的话，它更像是一个我是歌手加梦想的声音的这么一个感觉。我比拼的是演技，然后呢比拼的赛制和方式是梦想的声音。当然这个赛制跟东方的天籁之战也很接近也很接近。所以这个是整个的感觉。那回到具体的内容里面去的话，我是觉得每一组明星之间的这种飙戏的部分无论是这个于少群跟翟天临的这种包括最近的这个林潇肃跟蓝盈盈的这个最爱最爱的那个片段，我是觉得单看这些作品，或者我们叫单看这种片段或者叫小品，其实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就是我们单摘出来看，其实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也能比较纯粹的去看这些演员的表演。但是我一直比较纠结的地方，也是跟一些行业内的同行来去探讨的地方，就是由章子怡、刘烨还有宋丹丹三个人来去担任评委的这个角色。 我觉得水师和我可以讨论一下。我觉得首先这三个评委当中，在我们看来，因为我看弹幕啊，我觉得还是很多弹幕说出了我的心思的。我觉得章子怡担任评委没有问题，就是完全没得说，她非常的客观和公正。他纯粹是从演技的角度，他觉得谁好，谁能打动观众，他就会选谁。 是， 所以说在你们专业人员的专业人士的讨论当中，章子怡是一个合格的评委吗？ 从专业来说当然是没有问题。 从电视节目的 但是从节目的模式设计来说的话，我是觉得因为台下的人没有说特别特别弱到说一定是就他们，他是明显比章子怡弱的，没有特别明显的那种感觉。而且呢，他们都是成熟演员，他不像梦想的声音，他们是普通人。他是普通人，我有这个机会登上这个舞台，演绎了一首歌曲之后，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好，我接下来获得了一个更大的机会，就是我要去挑战台前面的林忆莲老师或者是林俊杰老师，我可以去挑战这种成熟的这种歌手，我跟他们去 PK 一次，看能不能胜出。但是演技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是就不太一样。而演员诞生这个节目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就我比较纠结的点，因为来的其实都是有成熟作品的这样的人，他们不是北电或者中戏的没有太多经历的这样的学生，学表演的学生。所以如果给他们一个这样的机会来去挑战章子怡，挑战刘烨，我觉得这个逻辑是合理的。当然可能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可能也没有特别在意这个逻辑关系反正从我的角度来说，如果让这三个人只是简单的去担任这种点评的嘉宾，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呢，当两组明星赢了之后，胜出的那一位来去挑战，我觉得就是默认这个人是低于导师的。你明白我那意思吗？明白的。 我觉得 他们请的就是来参赛的演员当中，我觉得章子怡的位分应该是能比他们高一点点吧。 我也真的觉得章子怡演技是可以秒杀 演技， 然后宋丹丹是因为经历就资历就真的是在那， 是 我觉得可能这争议性比较强的是刘烨，对 我觉得刘烨和宋丹丹老师都有争议。 是吗？ 我觉得宋丹丹老师争议在我看来是属于他很固定的，就是有他的一个领域，然后他是属于有一点点小偏执，有的时候，而且有的时候标准发生变动。 会演戏的， 他很会演， 很会演，很 会 演， 他真的是天生的演员，他完全没有演的痕迹。 对， 对，但是比如说你在这个剧本的编排就很像小品，就对我来说可能有的时候不是像一个作品的那种感觉，然后比如说他演那个前段时间和金晨啊，就最近新的这一集演的是一个历史剧，然后他演太后演的是哪段来着，我也想不起来了，但是他就会立刻把它变成就有点像白云黑土那种段子的风格，就很有自己的风格，是那一套， 是， 然后我觉得非常独特的人不一定适合于普世的标准，就他也可能不太能够去评价跟他戏路不一样的演员，但是我觉得章子怡是比较全面的啊，在我看来宋丹丹老师在我这儿是这么一个争议，但我很爱他啦。 其实三个人有不同的作用和功能了。章子怡当然她的这个行业的地位，包括她一系列的曾经的一些电影作品，包括她曾经在国外获得一些奖项，所以她是她肯定是这三个评委当中的 C 位了。然后宋丹丹老师的话，我觉得她无论从资历来说、经历啊，包括以前的一些作品，我觉得她从年龄来说的话，它更符合电视观众的一个受众期待，也是主要的电视观众的一个受众，然后刘烨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是男性角色，那俩都是女的了，我觉得得有一个男的，然后刘烨的话，他的综艺感，我觉得经过之前的一些综艺节目的磨练，我觉得 他是综艺担当， 他是有一定这样的功能在的，所以这三个人现在的搭配来说基本还算是稳定的，还是稳定的，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 反而是刘烨作为一个就是其中的一个男性啊，就反而是刘烨来充当这样暖男的角色，我总觉得永远都是刘烨特别和和气气的，特别和蔼的，说起来特别好，我特别感动，然后章子怡和宋丹丹就开始哪里好， 你知道，对，哪里好，然后很严厉嘛，其实有时候女生就是会严厉一些，然后但我觉得刘烨就刚开始一两集的哈，我经常觉得他应该被挑战成功才对刚开始一两集我觉得他都没有在认真演呢， 因为我觉得 来玩来了， 好像《演员的诞生》和《我是歌手》这些节目都是打这种专业牌， 是， 就是他就是告诉你说我专业，然后我权威，然后我认真， 对， 然后我正在聊的是这件事情本身，然后他就不像别的综艺节目让你觉得说啊搞笑， 对， 娱乐这样， 对， 但是您觉得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倾向来说的话，是一个好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吗？以后， 我觉得综艺节目它现在的发展肯定是多元的了，就是各个垂直领域、各个方向，其实我觉得都是 OK 的，都是 OK 的。但是呢，这种专业的无论你多么的专业，其实你最后都是落在电视机，都是落在电视节目这个媒介上面。最终的买单的一定是观众，一定是普通的观众。所以还是回到我刚刚说的那两个节目模式。你比如我是歌手，他其实也是专业的歌手在比拼，但是最后的结果谁在给？现场的500位大众评审，对不对？ 是 观众在给，对不对？ 真的是真实的吗？ 我不管是不是真实的，从逻辑来说是对的。 不要害人家，请人家来节目问这个问题。 对， 我觉得还挺真的。 对呀， 特别真， 就是他是观众来决定他们最后的排名嘛。那演员诞生其实就是有评委有投票，然后旁边还有一些大概有10来家那个影视公司的一些算是专业评审，然后还有观众的评审，就是多方的角度来去决定的。 我当时也是觉得挺好玩的这个事儿，就是你不断的在强调的是专业专业专业专业，然后你最后打分就是观众觉得说啊你打不打动我， 对啊， 是啊， 对吧？ 对啊， 就是演员这种东西，他的那个能不能打动人，以及他的观众缘很重要。 就看你观众看不看呀。 是呀， 对， 因为你拍的每一个作品、电影、电视剧也好，我觉得最后他都是要放给大家看的嘛。所谓的就是得到市场的检验嘛。 但是其实我觉得，就观众他可能说不出像导师说的那些表演的技巧啊，然后表演的一些什么有没有遵守这样的规则啊。但是观众心里其实是有一杆秤的，我们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只是我们没有那些比如专业的术语、专业的知识来评价。 对。 所以我觉得专业打分是很正确的。 对，你像唱歌的话，一般我们都会说，哎， 这个人唱的不错，哇，这高音飙的， 嗯， 哎，大家可能会有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个感受，但是演技的话，大家说，哎，他流泪了， 嗯， 哇，这地方情绪特别好， 嗯， 他们会从这些比较感性的角度来去说， 嗯、 所以这个时候三位评委、三位导师的角色功能就出来了， 啊、 他们要去从专业的角度来去引导大家去观看，怎么才能欣赏到专业的表演？ 对， 专业的表演是什么？对， 我看咱们直播间很多朋友在关注，就理想的理想好像很爱这个节目，他说大爱陶虹导师的疯女人、 嗯、 然后他刘烨是负责安抚情绪的，赞成他鼓励年轻演员、 嗯、 宋丹丹演太后太可爱了，国际章真的是地位不可撼动、 嗯、对，他很关注这个节目、但你知道，就是这个节目有的时候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其实比如说我本科是学播音的、 嗯、 然后比如说我们专业的人就知道，比如朗诵 是， 就是你就是大众有的时候喜欢的那个朗诵，其实实际上是，我们在朗诵当中特别特别需要去避免的一个问题， 嘶吼式 是吗？就 起范儿嘛，起范儿嘛，播音所谓的播音腔。 对，然后有的时候我觉得不管是演戏也好，还是唱歌也好，可能大众一下子就会被唬住的那种东西，其实不是真正就是在他们专业看来是高级的好的东西。 对， 我确实是觉得就是演员的诞生和我是歌手，其实有的时候在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讨论的一个语境。 当然， 我觉得是特别， 这也是电视节目的一个功能， 是吧？ 对， 嗯，就是让大家突然会发现说，好像哎，演戏不是起范儿的，就是演得好。 嗯， 你可能还需要一些节奏感，或者你还需要一些别的事情。 嗯，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区别，对于现在来参加这个节目的很多的明星演员来说，因为他们平时在拍电视剧或者电影的时候，其实都是分镜了。 嗯， 都是一场戏接一场戏了。 对、 嗯。但是在这个节目里面，它是一个完整的表演。观众是，它是舞台剧，它是完整的表演， 嗯、 它会有调度。 嗯。 它会有我的走位。包括我的就是之间的彼此之间的配合，这就很难了。这个不是说每一个演员都能顺利完成 的， 所以大家会很紧张。 哎，你看理想提到了马可吗？就是他们四个人在演的时候， 哦，对， 老师底下那个评价特别搞笑，说哦，每一句台词都得等3秒。 对， 因为拍影视剧他有剪接，他可能就是说完他就好，那停，咔，然后我们再换个机位拍一下，然后他们就要需要剪接嘛，嗯， 对， 我觉得镜头特别考验一个人的气场。 对， 就有的人一拿起话筒一面对镜头，然后一开始唱歌，你就会觉得有点尴尬， 嗯、 就是一开场就你就会觉得尴尬。 是的。 但有的人一开场就会觉得哇 发光再发光， 嗯，开口贵。 啊，对， 会有。 为什么刚才提到马可的时候，杨老师有一个对，你是想评价一下他们几个年轻演员吗？ 这是给我找事儿呢， 不就是找事儿吗？我们反正我们节目影响力也不是很大。 有多少人在听？有多少人在听？ 5万。 我的妈呀！对。反正这个节目我们也聊挺多了。其实这个节目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对于行业来说的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是一个演技的一个试金石。 嗯。 它能让真正有演技的人在这个节目里面发光。 嗯， 让更多人知道，哇，这个人真的演得好， 嗯， 也能够让很多的人知道，哇，现在这些小鲜肉其实他们还需要很多的磨练。 但你知道，有的时候我越看 就很明显， 就 很 明 显，就非常明显。 但你知道，有的时候我越看这种节目，我觉得越绝望，你知道吧？就是，就是明明你觉得你 走心了， 就是你觉得演技特别特别好的演员，然后最后可能也就是这一阵儿。稍微的讲一讲，然后永远都是一个配角的角色， 嗯， 永远都是那种需要去把气氛吊起来的配角， 嗯， 然后永远就是大主角还是那种带人气的带流量的，然后演技上好像并没有什么精进的这种演员，你不觉得吗？现在 我觉得这是多方面的原因决定的吧，有的可能是真的是自己的形象和就是各方面的特点决定了他可能很难去担任一部剧的大主角，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市场原因决定的，它可能带不了太多的票房，或者是一些投资，就目前来说的话，我们所说的需要有流量嘛， 嗯， 我无论是在电视台播出有收视，还是在互联网平台的流量的问题，那确确实实需要有一些当红的明星来去担任这样的主角， 对， 这个。 我觉得这个市场逻辑、市场规则你得认。 对，这个市场规则得认。而且我觉得其实有个非常好的地方在于，其实我觉得这些年已经给了很多机会，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有实力 的， 然后可能没有那么出名的演员。其实这个舞台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至少我从这个节目认识了一些我可能以前不是特别了解的演员，然后觉得我会注意到他以后，对吧？ 对。 然后这个多元化的媒体的渠道，就像我们的这个做可视化的广播一样，都是在努力向大家展现更多的东西。我觉得理想提到了一句话，特别特别有趣，就突然让我想到这两口子真是太有意思了。就是汪峰老师做导师的时候，就是你有梦想吗？国际章做导师的时候，就是你相信吗？你相信你演的角色吗？都是这种一句话的。 反正我不信。 对，反正我不信。 终极的问题。那我们在这个第一个小时当中，和大家就集中聊的就是最近很火的这样一个综艺节目《演员的诞生》。那在接下来的这半个小时当中，我们将和杨老师一起去讨论更多的综艺节目，也是希望大家把你关注的，特别是最近关注的综艺节目发到我们的这个留言的平台上。一首歌曲之后，继续今天的微微一笑。 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嗯，我是珊珊， 嗯。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收音机，您在路上，然后在家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直播的方式来看到我们的面孔。今天除了我和珊珊之外，还有一位非常帅气的男嘉宾也在我们的直播间，一定要打开我们的这个直播来看一看我们。好不好？ 对。 然后呢，您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右下角的直播。 嗯， 而且最近是有一个人要开演唱会了。 哎， 对对， 是的，艾怡良要开演唱会了，12月9号在北京。那如果大家最近这几天关注微微一笑的这个听众和观众呢，啊，只要跟我们进行互动，就会有机会获得他北京现场会的这个门票。所以说，大家可以积极互动起来，规则呢我们想想再说，反正得先互动啊，得先互动。 这个节目是不是有点太随意了一点？ 主要是主持人随意， 连抽奖规则都在说，是吗？ 主要是抽奖规则主持人没搞明白。反正就先互动啊。 你知道花椒直播从上个星期就开始举办了一个求花花的一个活动，就是估计应该就是说人家进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我们就可以给人家送一点花花什么的， 对对对对， 就做礼物嘛。然后第一天有一个人就说求花花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说啊，好好好，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查花花怎么送，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俩都不知道。到最后第七天的时候还有人说主播可以送花花吗？我们俩就说不会，彻底放弃。 到第七天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直播间没有花花。 再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电视节目制片人、冷眼看电视的创始人杨志帆老师。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有个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冷眼看电视，大家可以点击关注一下。 应该是搜索关注一下。 嗯，好，搜索关注一下。 okay. 你看主持人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形成有效的转化。 主持人 原来是没有搜索。 我说了呀，对不对？ OK, 那刚刚那个时段我们是花了非常非常重的力气去聊了一下这个演员的诞生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然后还同类的比较了一下，比如说我是歌手之类的。 嗯， 那在接下来的这半个小时当中，杨老师是提出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概念啊， 是的， 叫做慢娱乐。 慢综艺。 慢综艺。 慢综艺。 慢综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其实它是一个相对概念了。其实我们在前两年一直在看一些户外真人秀，无论是奔跑吧兄弟呀、 奔跑吧兄弟是快综艺吗还是慢综艺？ 其实它是一个视觉感觉。 OK, 就是你会看到这些明星跑来跑去，而且拍摄的方式呢也都是， 我觉得奔跑吧兄弟怎么也不能算是慢综艺吧， 包括极限挑战这种户外的这种真人秀。 花样姐姐呢？ 他算比较慢节奏的，只是说他是慢节奏的，但他不能算慢综艺。花样姐姐包括花儿与少年，其实这种节目它算是一个旅行类的真人秀。 嗯， 它是有 朗读者， 它算，哎呀，其实这里面算是一些就是节目的分类的一些不同的思路和角度。 OK OK、 嗯。朗读者可能就是另外一种范畴，它更像什么文化类节目。 对， 这种 跟综艺也没有太大关系了。 对、嗯、对，它不是那个领域。所以回到慢综艺的话是这样的，就是相对于那种跑来跑去的那种在荧屏里面的那种节目，突然有一些节目它能够慢下来，就是坐在那里我们聊天，我们吃吃喝喝。我们去做点我们平时可能在节目里面都不会去做的一些事情。 哎，最近周迅是不是开了一个就是类似于你讲的这个特别慢综艺的一个节目，也是跟演员有关系的 啊？ 我搜一下，就是他就是这个节目就是他和不同的专业演员进行访谈 啊， 然后聊的就是怎么去演戏这件事情。 我的天哪， 是吗？ 你可能记错了，是这样的。他是在首先是在第二季的《见字如面》里面担任嘉宾，他是一个读信的嘉宾， okay, 这是第一个。这个呢，首先读信这件事情，它也是表演嘛，它也是一种演绎。 嗯、 第二个，你刚说的那个节目是 CCTV 六的，叫《表演者言》。 哦，对对对对对， 它是一个演播室的、嗯，然后就是两的这种对话。其实场景比较的简单，但是呢，聊得非常的专业， 对、 基本上你能想到的一些大牌的一些明星其实都有参与，像黄渤他们都有去啊。其实这个其实就有点像，有点像演播室版的，或者叫做专业 版的 杨澜 访谈 的演员的诞生，其实是一个场外版的一个专业点评的感觉。 okay,、 我们来聊专业，所以这个怎么又差的演员诞生去了？ 对，聊慢综艺嘛， 对， 因为周迅的这个节奏就很慢嘛。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事，我这不是慢就是慢综艺， 嗯， 对吧？好像就是首先慢综艺，重点是得是综艺，你得先是综艺才能考虑慢综艺的问题。 Okay, 如果我想看慢综艺的话，我觉得最早我看到的慢综艺应该是就是湖南台有一段时间，何炅然后黄磊弄了一个什么什么理想向往的生活， 那叫向往的生活，今年上。本年刚收官的一档节目， 对，那算慢综艺 那应该算我们所就是公认的吧，应该算是公认的，行业公认的慢综艺的一个算是 开端的 代表、嗯、对，它算是开创了国内慢综艺这个概念的第一档节目。 嗯 湖南卫视的黄磊和何炅还有这个 Harry。 是的， 对， 就是他们几个人就突然到山里去了，然后找个农家小院儿，一起没事 就在北京，就在北京，对， 就在北京，是 就在北京，北京郊区，然后找了一个院子， 是吗？ 有点这个意思， 对对，找了一个命名叫蘑菇屋。对，然后后来那节目结束之后，那个蘑菇屋已经成景点了。 肯定的呀。 对，然后由这个节目之后衍生出来一系列的同类型的节目，比如湖南台之后马上又做了一档节目叫中餐厅， 对 有赵薇的，然后现在正在播的也快收的叫亲爱的客栈，然后东方卫视呢有一档节目也是同期跟亲爱的客栈同期的叫青春旅社，再接下来很快前两天刚参加了他们的那个发布会，就是江苏卫视也有一档类似的节目叫三个院子，所以我们当时一直都说这是同类型的三档节目同时当然三个院子稍微晚一点点稍微晚一点点其实他们的概念是就是主题概念是比较接近的，要么是民宿，要么是客栈，要么是就是自己的小院子的这种概念， 都是一种生活方式，可以这样来理解吗？ 对对，你像他们的 slogan 其实都还蛮像的，你像亲爱的客栈叫慢下来去生活，然后三个院子的 slogan 叫院子里有生活，对，青春旅社我忘了， 青春里有生活， 生活就是青春， 生活处处都在， 要生活在路上， 对，然后还有一个类似的就是刚刚有聊到的是那个浙江卫视的漂亮的房子， 对， 漂亮房子其实它是一个。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从制作来说，它是一个，它跟慢综艺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它其实是一个由明星来组队来去全国的几个地方来去建民宿的这么一个、一档节目，但是呢它正好踩到了慢综艺，也就是说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这个节目的这么一个时间点上、所以它在后期的处理上就很别扭的，一边就两条成了两条线、一条线是在建房子，一条线又要去生活 啊。 但我身边有两三个女生朋友已经要迷到不行了，这个节目 漂亮的房子， 因为吴彦祖啊。 OK， 对，吴彦祖没有参加任何别的真人秀的节目， 首 就只是参加了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这个节目组应该是拿着这个概念去找他谈的。 因为他学的是建筑专业， 对，我觉得这个节目其实是由他。来作为一个中心，然后来 他有点在为吴彦祖量身打造这个节目的感觉，是吗？ 是的， 要不然就说服不了他。 是的， 是这种感觉。 是的，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思考的方式嘛、但是最后从节目的呈现来说，其实吴彦祖本人他的专业的体现度其实没有那么高。他的核心的那个角色，包括他跟冯德伦的这种。组合还有其他的像台里的主持人依依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明星，其实没有达到特别，就是他们的能动性没有特别充分的调动出来。你要知道最后的房子最后的实施其实跟他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他们没有去搬砖的，对，他们都是只是出了一些创意的想法，说这个地方我想怎么着，那地方想怎么着，最后呢其实是找了一个施工的一个专业的公司和团队来去，最后就很快，最后我们在看节目的时候很快，哇，这节目这个房子一下就出来了。对，就他没有把建造的这个过程很详细的表现出来，当然详细表现出来也会有问题，但是现在的 看了吧，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这个模式没有把它解得特别清楚。 对， 我的理解啊，就他现在有点两头都想要，但是两头都没有靠得特别好。 因为说实话，我现在越来越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可能以我个人为例子啊，就是我觉得好像我关心的问题不是综艺在关心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离综艺会越来越远。就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如果是。比如说像漂亮的房子我看过一期，我看了一期然后我就没有再看了，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想看的一期是我想看这几个人他们对于生活的理解，然后怎么样把生活的理解就是真正的落到实地去，就比如说吴彦祖你的理想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然后你对于这个房子怎么样，然后后来我就觉得他节目组永远都要在去这个激化他们之间的矛盾，然后最好是能够有吵架的地方，然后有人哭，然后那集依依就哭了， 对， 然后这个吴彦祖就说他了，然后就是所有的矛盾都是那种，因为我们本身是学电视或者是搞媒体的人嘛，我们都知道这一套到底是怎么来的，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就觉得好像这个东西 太套路了是吗？ 有一点， 因为从实际可能从普通观众可能不太了解，就是很多的明星在敲定他们的档期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像这种像吴彦祖这种明星的话，我觉得就不光是他了，其实很多的一线明星其实都是这样的，就是他的档期一定是分块儿了，就是他一定会跟你量得特别的仔细，比如说这一季节目你一共要拍几次，哪天到哪天我要拍，然后呢这档节目呢它其实需要有明星全情投入，需要有长时间的我才能看到房子的变化的这么一档节目。 对， 所以当明星就是我一次来可能拍集中拍两到三天，这两到三天我要集中把我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需要表现的内容集中在这两三天里面把它表现出来。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吗？然后他就走了，然后再等第二次再拍摄的时候，那时候房子已经建起来了。好，那个时候再回来的时候呢，他要去完成新的一些节目里面的一些功能。他就不会说像向往的生活那样，他我真的住那儿住一礼拜，那也不会，他也不会。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涉及到就是一个分类的一个层级的问题。像比如说像电影演员，如果要参加真人秀节目的话，就是我知道的，就但凡是你要拍一个重要的导演的作品，你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分块的意识的，就是你要待在组里你就待在组里， 当然要进组啊，而且一定， 然后你就是没有什么请假的，然后也不可能说离开什么什么。然后综艺节目我觉得永远就是我觉得有点 无奈，有的时候我也觉得他们就挺为他们就是有感到，因为你没有办法， 综艺在整个影视链条里面其实是比较低的一个品类吧， 是吧？ 我觉得 有的时候就感觉其实实际上综艺的导演他们也挺有才华的， 是的， 然后他们也非常非常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 但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市场导致的无奈。 当然 比如做节目的时候，首先大家肯定会问好明星是谁，就是流量是谁， 对， 然后在哪儿播，然后每一集你先设置好几个冲突，然后剩下可能就很少会有精力去深耕那个内容。 其实还有一个关键，你没说钱的问题 啊。 没有， 但现在综艺不是很有钱吗？ 都是泡沫、 哦， 你要知道，哎呦，说唱就唱，是这样的，就是你要知道，一季节目里面，你但凡要你但凡请到一些一线的明星的话，其实，因为网上都会炒他们的一些是那个片酬的问题嘛。 嗯。 实际上，一季节目的整体的预算，无论是整体的招商，包括平台方出资各种冠名，最后反正明星会切走一大半， 对， 最后会落在纯制作上面的预算其实是很有限的，是很有限的。所谓的你刚刚说的啊，综艺不是很有钱吗？那只是他们会在 看起来， 他们会在招商会上面会说，哎，这个节目我们招了几个亿，我们招商体量是2亿、3亿，但是你一算，哎，这个明星几千万走了，哎，那个明星几千万走了，最后落在制作团队的，是落在制作内容上面的，其实是很有限的。 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随着这个媒体的形态越来越多的话，在电视节目上，他们的去招商的时候压力也变大了很多。我觉得我看过好多流标的综艺节目，就是最后没有招到商，那暂时先放那儿了。 就大量的存活在 PPT 上面的方案，节目方案都死那儿了，就是因为没有钱。因为现在所有的电视台也好，包括视频网站也好，他们所有的节目其实都是需要招商先行的。 对， 至少你得 有 冠名，至少你得有冠名。你没有冠名的话，这个节目就我们没有办法去垫资去拍这个东西，不然你本儿回不来。而且你要有明星，要有明星才有流量。没有流量，没有明星的话，没有钱的话，你明星也请不到，你也敲不到。所以这就是一个连锁反应吧。 所以我们也温柔了这么久了，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在2017年，让你觉得2017年你自己认为最好的一个综艺节目是什么？或者说你自己觉得对于中国的综艺界来说，意义最大的一个综艺节目是什么？ 意义最大的呀， 最重要的，或者说最显而易见的，最让你印象深刻的， 我就不单指某一档了吧。我觉得我刚突然想到，大概有这么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可能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聊的，可能又岔开了，是慢综艺的这么一个话题。对，我老给你们找不回来，这还行。 我们第二个时段一直都是这样的，就是您才是主持人。 对，就是 啊，嘉宾和您聊。 第一个方向其实是这样的，第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刚说的慢综艺。慢综艺其实有一种说法，它叫观察类的综艺节目，观察类的真人秀节目。其实这类节目的话，其实我觉得是节目发展到现阶段之后的，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类别。它考验的是制作团队，它的工艺水准。我觉得这个 是考验观众吧。 不，观众其实是能看下去的， 而且就是 观众是能看下去的。 比较浮躁，突然出现慢的东西，大家是愿意看的。 是的， 现在是愿意看 的。是 的， 所以当这么多的同类型的节目出来之后，其实拼的是制作团队， 对， 他们对于这些明星的他们的一些故事的挖掘。你刚刚说为什么他们会问你的很多的七七八八的一些人物关系的一些东西，其实他们就要了解你，了解这个明星，了解这个明星的他的妈妈，他的老公老婆，他们都得去了解。所以这个类别这个方向，我觉得是很我觉得是今年以来，我觉得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内容。第二个我觉得应该是也回避不掉的，是今年夏天的选秀类的节目。三档网络选秀，就是往年其实我们看选秀都是在电视平台， 是的， 对吧？今年其实第一次集中爆发在了互联网平台，爱奇艺的中国有嘻哈， 芒果 TV 的快乐男生，还有腾讯视频的明日之子，三档选秀各有特点，一个是老牌的 IP 的延续，然后明日之子的话算是就是有一些新的一些尝试和概念，重点说嘻哈的话是算是打了一个从来没有涉及到的一个领域， 对， 也从来没有涉及到的，包括他的选手，包括他的导师的选择，所以这个节目的话我觉得他是开创了一个垂直细分领域里面的这么一个先河，或一个 小众内容放到大众面 前。对，因为这个嘻哈这个节目出来之后，你们会发现明年的 Q1 会出来好多档街舞类的节目。 什么叫 Q1 啊？ 明年的一季度了，2018年的一季度。 OK， 包括二季度。 专业 Quarter One 是吗？ 为什么不叫 Season One？ 为什么不 是？第一季度是三个月。 Season 是一季度啊。我们都说第一季度会有一系列的这种街舞类的节目。 我很喜欢看街舞哎。 对，它会衍生出来。我说的它的意义的部分，就是嘻哈衍生出来的垂直细分的这个部分。 中国有街舞。 那是之前的名字，现在名字叫做热血街舞团，是爱奇艺的，然后还有一个是优酷的，这个叫做这就是街舞，是灿星做的。 OK， 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腾讯的，叫做舞者24，舞者24，也是一个舞蹈类的一个节目，所以你会发现接下来因为嘻哈这个垂直领域的细分，然后接下来会引出了一系列的这种街舞类的戏份，我觉得它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选秀类的节目我觉得是，这是我刚刚说到的第二个。那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单点一个节目吧，单 Q 一个节目是芒果 TV 的这个明星大侦探。明星大侦探今年已经走到了第三季，我觉得这个节目应该算是国内少有的几乎是零差评的一档节目。 是谁和谁的呀？ 什么？ 我们俩都没有关注到 你们都没有看过。 撒贝宁和何炅是吗？ 对，是一个侦探类的破案类的。然后为什么要单说这个节目呢？是因为他们今年第三季的前两集，应该是前三集的应该说是第一案吧，第一个例子，他们是做了一个实景的一个搭建，他们真的搭了一个酒店，叫玫瑰酒店，然后那个酒店应该是占地3000平，两层然后所有的人物包括所有的线索，包括所有的道具场景，全部是在这个实景里面去完成的， 很像就沉浸式话剧的那种。 是的，其实就是相当于你们去平时在一些北京有很多这种大型的密室逃脱其实他们就是超大型的密室逃脱，里面有非常复杂的案情的设计，还有密道，然后还有地下室然后人物关系比较错综复杂。这个节目的制作难度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非常非常的难。所以单 Q 这档节目吧，这个节目可能你要知道前两季的明星大侦探其实都是在演播室内搭一些虚拟场景，就是我的房间可能就是床啊、桌子、凳子之类的，然后我进去来去搜一些线索。那这一季的开端的第一个案例呢，他们就搭了一个实景，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 你会发现以后每一集都在这一集 啊，没有。 那我觉得他是如果能找到一个产业链的话， 因为这个成本很高的，这个成本很高，所以他们，因为我跟他们这边人很熟，然后他跟我透露我说，其实这一个案例。这第一案叫玫瑰酒店的这一个案例的制作，整个的成本其实就已经耗去了他们整季节目的1/3。 好像这个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事情了，是吗？就是第一集的时候，你耗费的这个成本占到整季的一定是很大很大。因为之前我想听珊珊说，韩国的很多节目都是 韩国那个节目，就是杨老师跟我讲的谁来着？老罗 啊， 老罗的那个节目就是请那四个小男生，然后 叫《花样青春》。 对，《花样青春》第一集应该也是花了很多钱吧？ 其实。不一样你是花样青春又是另外一种做法，它是一个纯户外的这么一个节目，它是有很多的，它是每季跟每季之间它会有一些勾连的，它会有些勾连。 这个节目组可以搞后期开发呀，把它开发成一个什么旅游的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不要老想着做产业。 明星大侦探其实那个，其实他们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了， 是吧？ 他们在思考这个问题， 搭起来很可惜的。 对他们，不过他们那期节目拍完之后，已经拆的差已经差不多了， 哇， 拆的差不多了。但是他们应该要做品牌授权，然后做线下的这种产业链的开发。 对， 这个就相当于当年第一季跑男出来的时候特别热，然后线下有很多这种撕名牌的俱乐部，大家会去玩这个游戏。那明星大侦探其实也是有很好的这样的基因的。但是我刚刚说回到我想说的那个比较好的节目制作这块呢，我觉得是这个节目给我印象是很深的，已经追到现在已经做到第三季了嘛。第三季我觉得是难得的这种口碑，就没有太多的负面声音的，几乎没有。 我要去看一下， 几乎没有，几乎没有。所以这三个方向我觉得是整个下来今年2017年，今年正好也是12月份了嘛。 对， 我觉得给我比较印象比较深的几个片段和节目吧。 我看在这个微信直播间里面有个朋友发的这个留言特别特别有趣，然后他发的是，哦，原来节目里面哭啊吵啊都是套路啊。你知道有趣的点在哪儿吗？在于他的微信名字叫做老司机。 老司机都不知道套路是吗？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是不是套路咱们看个自己开心就好了。因为今天节目时间也其实也差不多了，就最后还是想请杨老师来总结一下，就是为什么你会那么爱看综艺呢？你知道你看起来是一个还挺学究的人吗？对，为什么会爱看综艺？你觉得综艺节目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它应该算是我入行以来干的最长的一份工作。因为你知道我们之前做节目嘛，我从2007年入行。2007年入行，其实一直在，就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其实从最早在电视台，最早在电视台实习嘛，其实一直在做这个综艺节目，自己也做，然后也看。现在的话，就是更多的精力是放在看和研究和咨询和策划上面。还是希望能够让国内的一些综艺节目做得更好吧，就大概是这样子。我觉得这是我干的最长的一份工作，我希望它也是我接下来就能够持续做的一份工作。确实能在这个事情上面找到一些成就感。 我们也抱着这样的期待啊，希望看的综艺节目不仅是给我们一些娱乐的这样的需求和缓解，也能给我们一些内容上的滋养啊。 没错，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微微笑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您即将收看和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最后一首非常非常综艺感的歌，送给杨老师，也希望杨老师的综艺的这个电视的事业能够越来越好。 好的， 一首公主披风送给您。 什么鬼？拜拜喽。